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116章，新的启程。 觉悟吗？哼，从你上任的那一刻起，我便知与你的一战迟早会来。阎王。 思幽不屑地轻哼一声，抬头迎向少女的目光。 只是让我没有料到的是，堂堂幽冥之主竟然会用偷袭这种卑劣的手段。 你连和我正面对战都不敢吗？正面对战，你有这个资格吗？ 少女面无表情地说着，重新戴上了手中的恶鬼面具。 若不是你如此野心勃勃，也不会落到这种地步。这是你作茧自缚，思幽。 那么多年来，你在幽冥边界割据一方，你的九泉寨城也一直成为法外之地，这样的历史该结束了。 法外之地， 哼！不管我九泉寨城在乎不在，你们地府的法可从来没有管过这一块，不是？ 思幽死死地盯着那张恶鬼面具，脸上并没有战败后的任何畏惧之色。 千百年来，那些无法跨越过忘川进入轮回的存在，就被你们遗弃在幽冥边界。 直到我来到幽冥界，建立九泉寨城后，他们才重新有了归宿。 而如今，你们又打着冠冕堂皇的名号，将他们的最后居所亲手铲除，重新让他们回到无家可归的状态。简直虚伪至极。 说到虚伪，你自己又如何呢？ 阎王抬起头看向天空中那些盘桓的傀儡亡灵， 将自己的臣民亲手变成无意识的道具，这就是你给他们的归宿。 阎王说着，再次转头望向思幽。 说到底，我们不过是站在各自的立场行事罢了。你所谓的那些自由，也只是为自己行为正当化的说辞而已。而从最终结果上来说，你输了，这便是现实。 哼，成王败寇，既然我落到了你的手上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，但我绝不会屈服于你。 思幽冷笑着，深蓝色的瞳孔中泛着凌厉的寒光。 即使我九泉寨城覆灭，那些游魂们也不会就此消失。 哼，看着吧，阎王，你已经给自己埋下了祸根。即便没有我，也会有新的势力重新崛起。 对于罪孽深重的你，我必然会给予你应有的惩罚，但对于九泉寨城，我可没说会就此覆灭啊。 阎王摇摇头，随即将视线转向了躲在一旁偷瞄自己的蛤蟆鬼差，轻轻扬了扬手。阿勉，上前来。 啊，是阎王大人，呱呱呱。 听到阎王竟然呼唤自己的名字，蛙冕顿时诚惶诚恐，忙不迭地抱着招魂幡屁颠屁颠地跑上前，扑通一声半跪在少女面前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个礼。 呱呱呱，阎王大人，请问有何吩咐？ 此次的任务你完成得很好，蛙冕。 阎王看着下方的蛤蟆鬼差慢慢说道， 现在 我有个新任务要交给你。 新任务？ 我要你接管这座酒泉寨城。 啥？呱呱呱，这 蛙面吓坏了，一双绿油油的大眼睛瞪得老大。 阎王大人，您不是在开玩笑吧？花棉只是实习鬼差，连正式鬼差都不是，要我管这么大块地方，实在办不到啊！呱呱呱！ 你现在已经是正式鬼差了，我允许你转正。阎王说道：“对于正式鬼差来说，都会有个指定的辖区，而你的辖区，便是这幽冥边界的酒泉寨城。 可是。” 你先前可是凭一己之力镇住了皇城的卫队呢，以你的能力，我相信你能胜任，你缺乏的只是自信罢了。 阎王说着，望向远处寨城楼房中那些躲躲闪闪的居民身影。 既然生存在幽冥界，那理应成为我们地府的子民。千百年来，我对他们确实太忽视了。在忘川彼岸，保留着这么一座游魂的归宿，倒也不是坏事儿。当然，我会派鬼兵驻扎在此，黑白无常也会协助你一起管辖酒泉寨城，并对傀儡亡灵进行善后。拿出你的自信吧，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。 蛙面知道了。 似乎是受到了极大的鼓舞，蛙面原本犹犹豫豫的眼神顿时变得坚定了起来。 蛙面绝不辜负阎王大人的期待。 那就对了。阎王点点头，再次看向旁边一脸怒容的司幽。至于司幽你，或许行身俱灭才是你最好的归宿吧。 与其屈服于你，我倒情愿如此。动手吧。司幽脸色挺战，气氛一时间剑拔弩张。而在此时，一直在边上冷眼旁观的饕餮却突然开了口：“ 哎，虎牙窝干嘛那么浓？比起什么形神俱灭，上这家伙发挥点余热不是更好吗？” 啊，此话怎讲？ 阎王瞥了眼饕餮，开口道：“ 这家伙在酒泉寨城经营了那么多年，手下的势力可不是区区一只蛤蟆能镇住的。与其让他死，刺激到那些手下造反，还不如留着他当压寨夫人，好让那些手下投鼠忌器，不敢乱来。” 饕餮，你 见到这名红发男子阴阳怪气的要他当所谓的压寨夫人，司幽气的脸都绿了。 有意思。 阎王沉吟着，似乎意外地对饕餮的建议产生了兴趣。 你说的倒也不无道理，或许囚禁他也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好吧，我改变主意了。来人，把司幽押去冥府地牢。 总算保住了小命了呢，还不赶快谢我。 饕餮看着被鬼兵架着经过身边的司幽，轻飘飘地来了一句：“ 别以为我会领情。”饕餮， 司幽咬着牙说道：“如果我有重获自由的那一天，我会连着100多年前的恩怨一起找你算账，等着吧。” 好啊，我等你哦。 饕餮笑着摆了摆手，而司幽的身影也在鬼兵队伍的押送之下渐行渐远，消失不见。 你和司幽以前是不是发生过什么？ 目睹了这一切的江瑶看了看司幽离去的背影，又转头瞄了眼身边的那名红发男子，试探地问了一句。 哼。 饕餮不可知否地笑了笑， 并未回答，只见他转过头，朝着忘川对岸那遥远的幽冥之地淡淡地望了一眼，瞳孔中似有某些情绪稍纵即逝。而当他再次回眸时，视线便直接掠过了江瑶，投向了穹顶上的那名面具少女。既然已经尘埃落定，那也该送我们回地界了吧，阎王。我又何尝不想早点送你这个火星走呢？100多年前的那场风波，一次就够了。阎王冷漠地说着，伸出手指向饕餮与江瑶两人，银白色的微风开始在两人周身盘旋。希望我不会再在幽冥界看到你，饕餮。 哼，谁说的准呢？ 饕餮的轻笑随着盛起的银白色旋风飘散在空气中。待到旋风过去，饕餮与江瑶的身影已消散在暗紫色的幽冥天际之中。 阎王大人，那个活死人，您真的打算就这么放走他吗？他的真身恐怕是……黑无常注视着江瑶消失的身影，欲言又止。 正因为我知道他是谁，我才会让他走。 阎王呢喃着，慢慢抬起头，望着远处那条波澜壮阔的金色长河，嘴角微微扬起的弧度掩藏在恶鬼面具之后。 事情变得越来越有趣了，就让我看看你接下来的路会如何选择吧，江瑶。 亲爱的旅客，请 AL7682次航班前往伦敦的乘客即刻前往 C92 号登机口登机。 机场的登机广播不断循环，在空无一人的候机室角落中，一个戴着墨镜的年轻男人正翘着二郎腿靠在座椅上，百无聊赖地翻着手机。 一涵一涵，小姚回国了，我给咱们拉了个群，以后方便联系。 周文涛的头像出现在了群聊界面中。 哎，小姚旅游回来了，什么时候的事？ 周文海的对话框紧随其后。 就前两天。 这次说话的是江瑶。 说起来，一涵我们也好多年没见了呢，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 小姚，你旅游玩傻了是不是？前阵子我们家酒会的时候，你不才见过他吗？ 周文涛蹦出来数落了一句。 啊，什么酒会？ 你不是吧，这么快就忘了？ 叶寒的墨镜上反噬着翻滚的群聊信息，一抹微笑浮现在嘴角。 哼，看来这次才是真正的 Mr. 江呢。 消息编辑了一半，叶寒的手忽然停了下来，沉吟了片刻后，他最终还是将编辑框中的文字一个一个删除殆尽。 唉， 叶寒轻轻叹了口气，抬头望了眼候机室的时钟，随即将手机关了机，放回了一台。 怎么，不告诉他们你要走吗？ 一名白发男子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叶寒的身边。 他们总会知道的。 叶寒摇摇头，靠在了椅背上。此时的他比起先前虽然多了几分疲惫，但脸上却似乎少了一些神经质般的紧张感。 我拜托你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我按照你的安排给凌玉台送了点关键证据，而他们也不负所望地查出了叶武背地里的各种所作所为。如今叶武已经被捕，恐怕他将面临的不仅仅是牢狱之灾。 凌渊说道。 至于叶家的家产，我也照你的吩咐处理了一部分，作为你父亲曾经伤害过的那些人的补偿。 是吗？ 那就好。叶寒说着，摘下墨镜，将视线移向凌渊的右手，只见在长袖外套下，一只银色金属一只正在灯光中反射着淡淡微光。这只手臂还好用吗？叶寒眼中似乎闪过一丝愧疚。 很合适，也多亏你能找到这种稀有的药力启动医治。 凌渊看着叶寒的表情顿了顿，随即又加了一句，当然就算不用医治，以我们一族的能力，只要修炼几年，手臂啊还是能长出来的。这是我欠你的。叶寒低声说着， 如果不是因为要保护我，你也不会。不，要说亏欠的话，应该是我才是。因为我姐姐让你们家遭遇了这么多的事儿，而且最后还是让她逃走了。 凌渊摇摇头，将视线投向候车室窗外宁静的蓝天。他想起了决战那天那道趁着众人不备将灵泉接走的黑影，而许多未解之谜也随着灵泉的消失无从查起，这也是如今的他最放不下的事儿。我一定会找到他，不仅仅是为了避免叶家的悲剧再次发生，也是为了找回我当年那个温柔善良的姐姐。凌渊说着，再次看向叶寒，而你也应该告别过去，开始新的旅程。今后我可能无法辅佐在你身边，叶家的将来就要靠你了。我会的。叶寒站起身，在最后一次催促登机的广播中走向候车室出口。保重凌渊。你也保重叶寒。飞机起飞的轰鸣声划破长空，而那名白发男子也在目视着飞机远去后消失在了候机室之中。